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中午到下午，本市大部分地区降雨将逐渐减弱停止，但东部地区仍然有明显降雨，出行还需尽量带上雨具，适当防雨。近期降雨天气较多，山区及浅山区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，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。具体预报是，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，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，偏东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0%。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，西部地区阵雨，东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、遗精早泄、尿后余沥，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。 川阴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7，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-8726。 中午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，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。昨天上午，吴亦凡在个人社交平台更新了一张全新概念图片。吴亦凡身穿红色格纹外套，脸部特写出现在摄影师的相机显示屏中，配文简介 Hold me down 810.18。吴亦凡工作室随后转发称，吴亦凡新专辑第二支中文单曲 Hold me down 中文版将于8月10号上线。再来关注娄艺潇单曲《好想他》，自上线以来就凭借悦耳的旋律被粉丝视为新情歌首选，朗朗上口的曲调配上触动心弦的歌词，让人沉醉其中。而昨天《好想他》MV 在各大平台正式上线了，娄艺潇携人气男演员李子峰上演暖伤爱情故事，诠释了感情中分手后情人离去却心中烙印深刻的状态。董又霖《一个人去巴黎》MV 也在今天上线，这支 MV 中不论是主旋律的深情演唱，还是 rap 部分的浅唱低吟，都展现出了董又霖实力 vocal 的能力，凭借深情温柔的声线和出色的画面表现力，把观众带入到他内心的世界。简单的歌词，流畅的旋律，完美演绎了少年从迷茫失落到放下过去重新开始的过程，这是去巴黎的一场旅行，也是人生的新开始。再来关注外国歌手，8月16号，林肯公园成员麦克信田创伤之后巡回演唱会即将在成都开场。无论你是林肯公园乐队的死忠粉丝，还是麦克信田的个人拥趸，这都将是不可错过的一次重要演出。麦克信田曾透露，在这次的演唱会上既会表演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，同时也将有黑暗堡垒以及林肯公园当中的歌曲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

都是有着让人觉得即便是很大型或者是有忧伤在里面，但也永远是有着这种快乐的元素在里面。但是他们两位的作品还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，一听就能够听出来这种风格上的区别。